我只给你3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嗯，不，先生，3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客气，不要紧。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瓷酒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瓷酒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上档节目和姚老师继续给大家做讲述，下面又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哎，姚老师，咱们上次节目结合着威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这些疾病我们给大家说怎么去自查。 对 啊，你只有查出来你才能够去治疗也好，是吧，是调也好，养也好，康复也好，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们上档节目和大家介绍了耳朵，从耳朵那么说观察我们的颈椎，同时呢看耳垂发皱了就说我们的脑细胞不活跃了，不充盈了顺着角呢我们又查这个耳轮耳轮发现潮红了干瘪了，这说明呢这个腰和肾 出现了问题。 哎，我们这个耳朵呢也是是人的一个什么呢缩影是一个婴儿倒置的一个缩影是这样的。现在开始是潮红，严重了呢就不是了， 发黑了。 哎，在黑的过程当中发灰就由潮红到灰一直到黑，就说呢我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很好的踩刹车去治疗去康复，所以继续发展就是黑的了。所以这一点通过耳朵，有形于内吗？必形于外。但是我们不了解这方面知识，就是你耳朵尽管有变化了，你可以呢是熟视无睹，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了。那么下来呢，我们手上有没有管心脏的大家都知道 有啊， 是哪儿呢？手上的心脏点，是不是这样？ 是的。 对，看看我们这手一伸出来，在我们的第四手指和第五手指隆起了一个小包，这包啊形似于呢这花生米大小的一个包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心脏不好了。当你按的时候就出现了，出现什么呢？有人痛得很厉害，只抖了手我们在给大家查的时候，有人就按完了之后抖了手，哎呦那么疼，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心脏比较严重了。所以根据你的包的大小和按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疼痛的感觉，我们可以断定呢去估计你的心脏病呢它的轻与重程度。这简单不简单？不仅是你知道你心脏不好了，而且还可以知道呢 还了解它的轻重程度。 对， 有人问了，是按左手是按右手啊？是吧？我们左右手啊都有，都有的时候呢，那就是左手为重，右手为轻。说有人说为什么呢？啊，他不连着心脏比较近吗？啊，有的人轻的时候，那左手稍微按着有一点疼，那么右手按这个地方呢，那不太疼。哎，有人问这怎么回事了？哦，这是刚开始不好了，呵呵，是不是？说按到两手都特别疼，那就你达到了一定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这是我们可以通过手啊可以查，另外还可以查血液循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血管啊是一体的，是相互啊影响的，它有生理上的联系，还有病理上的啊反应。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手手指肚啊比手其他的地方干什么都发红，而且是暗红，这说明什么？我们的静脉血回流不畅了啊。这些人往往手感觉到发胀， 对， 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再看看我们那手的缝，发现什么呢？有青的，有紫的啊，这就很明显了。什么呢？叫淤血吗？ 对， 有淤血了啊，这我们就知道不通了呗，是吧？不通了啊，这我们都能看出来。现在通过手诊呢，我们还可以从大淤剂啊也可以查啊这个心脏好不好啊。从大淤剂可以查呢心脏，可以查肝脏。我们从啊这个大淤剂我们可以看肺，我们发现这个呢不饱满了，发皱，说明你的肺气虚了，肺功能减弱了啊。如果呢顺着大淤剂往前面啊这个大拇指的指根去按去，到指根这一按特别痛，这是什么原因啊？这说明我们的咽喉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有急慢性啊咽炎呢？这是一。另外还有什么？后来我们发现凡是打呼噜的人一按这个地方也痛，你看。所以现在临床打呼噜人呢不少，是吧？我们曾经听在北京一个朋友他老伴说啊，他老头啊晚上打呼噜他不敢睡觉，为什么呢？老头打呼噜比较严重，中间有呼吸的停顿，这一旦一停顿没接上茬，那说明会发生心脏呼吸的骤停啊，引起心脏，那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说不敢睡觉就是睡不实吧， 对， 是吧？一看他憋气这口气没上来，赶紧啊就晃荡晃荡，哎，得晃荡醒了。说有的呢也是老伴打呼噜，他说你打呼噜我是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采取呢分居。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打呼噜的危害性，但是怎么能用简单的方法能查出来他打呼噜呢？啊，又用什么简单的方法使他打呼噜呢能够尽快的得到康复呢？ 对， 就按这个点。 哦，能查还能解决， 对， 非常好 啊。原先呢我们只知道啊它能够解决什么呢？解决慢性咽炎。 是的。 后来又发现呢啊，那天我们有个这个出门一块吃饭，有个小伙子就跟我讲了，姓吴啊，哎呀，他说今天饭够呛，我都不想吃了。我说怎么了？他嗓子疼。我给他查一查这个啊大手指的指根，我一摁，哇，他特别疼。好了，我说你就摁吧。然后在吃饭前呢有半小时嘛，哎，他就不停地按。后来这饭是吃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好了一半了。 多好， 是吧？所以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个位置不仅仅解决啊慢性咽炎能够查能够按，哦，还解决是吧嗓子疼， 就是咽喉部的疾病他都能解决。 对， 结果您又发现了他还能解决这个打呼噜。 就是 好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啊，有些人他说你怎么还写三部曲五步操呢？你怎么还搞这个呢？这个说实在的，正是因为许多人在临床上受益了，能够及早的查出病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自己是吧按摩啊，得到了有效的康复啊，所以我们觉得啊，在这个年代，这种方法很适合，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多下点辛苦，解决大家更多的是吧这个疾病，使他们得到康复，提高呢啊健康的水平，提高生活的质量啊，是这样的。那么说到呢脚上也有心脏吗？反映心脏，对，脚上是哪儿啊？大脚趾。这个不管是啊从这个反射区来说，那么说还是从呢经络来说，都非常重要啊。从传统的医学经络学来说，这个大脚趾有两条经循行于大脚趾，你看看12条经啊，有两条经啊都到我们这大脚趾，一个呢是脾经， 一个是肝经 啊。从反射区来说呢，这个大脚趾是什么呀？ 大脑的反射区。 同时呢，大脚趾的外侧还有小脑的反射区， 对， 还有三叉神经的反射区。 嗯， 而且呢，这大脚趾打弯的地方呢，还有什么？ 颈椎， 还有颈椎和血压的反射区。 是的， 你说这大脚趾重要不重要？ 重要。 因为这个重要，我就跟大家跟这些老年朋友又说了，我说老年朋友啊，你们不要买玩具了啊，你们有个大脚趾就够玩里了。怎么玩啊？搓呀、揉啊、敲啊、抻呐、是吧？摁呐，都可以啊。你不乐意下手，你还可以呢，是吧？磕啊，坐在沙发上啊，啊，坐在椅子上啊，啊，你磕前面这个棍儿啊，哎，用这个我们的脚的这个部位啊，这就半自动化。啊，通过磕，你就作用了一个反射区啊，啊，这个方法省力啊，就是看似啊有点调皮是吧，不老实待着，实际上呢，啊，我们是在康复了。所以大脚趾肚下面有什么？是吧？有脑干，有脑垂体，有大脑，你看重要不重要？这都是人体的啊重要的要害的部门，是吧？所以这大脚趾，从大脚趾。我们就呢就反应就头了。当你出现这大脚趾发麻发木啊，这说明有问题了，大脑有问题了啊。有的一看大脚趾了，大脚趾肚皱纹了，那你要小心了，记忆力减退了吗？是否将来要发生脑萎缩呀？你看大脚趾重要不？说脑出血，哎呦，看看有没有这个大脚趾肚有没有出血点呢？是吧？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就像一个针尖大的，按下去也不褪色。你看，是吧？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采取，是吧？治疗，啊，到医院去检查，验证验证，是不是？出血，注意高血压，是吧？临床的统计，那么说呢？凡是，造成这个脑出血的。啊，还有包括脑梗的，那么血压有 73% 都有高血压的因素参与了，使人患上了脑梗，特别是脑出血。凡是脑出血的几乎都有高血压啊，当然还有别的情况是吧，脑血管肌瘤啊，畸形啊，长瘤啊，是不是啊，出了这个绝大多数都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你避免脑出血，那就注意你的血压啊，这就清晰了。说我们去防，大家特别茫然，我们怎么防啊？防的东西太多了，特别是用什么方法呀去解决啊？大家更是茫然，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大家掌握一些知识。掌握一些方法，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吧？这样呢，我们就避免了日后受罪。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脑出血的啊，那大家都知道，哎呦，脑出血是不是植物人了，它容易造成死亡啊，哎呦，危险，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的身体呢，那是给我们信号啊，而且呢我们的有效的把这血压控制住，就大大减少了啊脑梗，特别是脑出血。这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的心脑血管嘛，是吧，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是吧，你没有这些方法，那你就完全有可能发病的几率就高啊。你比如说我们手上的心脏连这一点啊，受益的人可是不少， 是的， 有的是自救了，有的是救了家人了， 嗯 啊，有的还救了呢啊，不曾相识的人赶上了啊，一问家属怎么了，哎，突然这个心脏病发作了，哦，有的人马上就按手上的心脏点，是吧，就是十几分钟这人就苏醒了。你看救人一命怎么着，救死扶伤嘛，不仅仅是啊白衣天使啊他们的医德美德，是吧，我们又学会了知识，学会这种方法啊，那么伸出手来不就救一条命吗啊。所以我们统计很多人，有的人一个人救过三次，你看多好啊。我们也有自救好的啊，我上回曾经多次讲过，这个在山东嘛，在太原都有 这样的例证，也不少， 太多了， 对， 是吧，太多了，是吧，只要做啊就会出现啊这样的啊好的效果。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有关心脏的，从头上啊耳朵上啊手上啊啊大脚趾肚啊都有都 系统的给大家讲了 啊。上次我们还记得给大家讲舌头偏了， 对， 是不是， 嗯， 也说了。今天我们有关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方面呢，是吧，我们在这个叫自查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述，恐怕我们这几档节目啊讲不完啊，我们讲的也比较粗，也比较啊不细致，这没关系啊，想听啊我们到这个养生堂系统的由我们的祥康那些老朋友可以做亲身体会的介绍，也可以由我们的养生堂的老师们啊系统的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好的，嗯，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哎 哎， 李老师。 哎， 我是2008年9月份上的。 你可是老朋友了。 但是呢，不是好学生。 啊，还挺谦虚，有收获，有体会。 哎，对，这倒也是。但是我从2008年， 嗯， 我一直是到现在基本上没感冒， 多好， 这是最主要的。我以前是，那身体差点，反正家庭，生活都变故嘛， 啊， 有好多因素在里头。 对， 确实身体也不怎么样。 嗯， 上了以后，当时我就买了10000多块钱的茶。 哇。 那个我一直坚持泡脚，到现在我基本上都是坚持， 不简单， 每天晚上泡脚， 不简单， 只要是没有特殊情况， 嗯， 有时单位组织出去啊， 对， 那我白水那也得泡一泡 啊， 不泡呢，如果洗个澡，我自己也得做做足底按摩， 可以， 就是这样的， 坚持不错。 我就是因为由于心情也不太好嘛， 啊， 原来那个上楼也不行，腿膝盖也不行。 哦， 自从泡脚做这些穴位，那时候还是比较认真。 对， 后来我就能爬上香山去了。 哎呦嚯！ 哎呀，确实我得感谢您呢，李老师。 不错不错，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不管学院不是好学生吧，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和受益。再加上12年呢，又做了一个膀胱手术。 哦。 那时候也没感觉，就体检检出来的。所以呢，做手术当中呢，我一天是9袋茶。 嚯！ 轻轻松松的。什么感觉都没有。 哦， 和我一样做手术的人那根本起不来，我根本就无所谓。做完了3天就练住院，再做手术3天就出院了。 嚯，真感谢。 再说呢，我什么药都没吃。 嗯， 我那时也不懂，断断续续的一年吧。 啊。 然后我就每天，反正那时候什么也不管，就每天就出去溜达，坚持晚上泡脚，自己也是做足底按摩， 对， 就是坚持这些了，推肚子。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是我是最那个欣慰的。 哎， 对，我非常感谢李老师，也老经常在到那个朝阳店，经常的是，我说也见不着李老师。 对， 我说我这非常感谢李老师，有没有李老师，我老说没有香康，我大概早就拜拜了。 不是，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 嗯。 这些方法你不认真做，也收不到像您这么好的效果。 我就觉得是特别符合我意，所以我真的感谢您，李老师。咱们还是有缘分。 缘分呢是一方面， 虽 然我们又上升到一个高度、一个层次，健康的意识观念，所以我们一定 对 哎，把握着这个尺度、这个方向，不要什么病是吧？我们都去调去。好，下面您还有什么问题？ 啊，现在那李老师，我现在一切都算好吧？ 你今年多大年？ 我今年76啊。 哇、 哦！所以多少年来，我的那个体检心脏任何问题都没有。 保养不错。 但是啊，但是我一直就是说，按照您的方法，从11点到1点，这是心脏开放的时间。 对。 就是吃4片复方丹参片。 没错。 我一直直到现在没停过。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注意的。 就是有些话呀，你听了一档节目，你摘出一句，是吧？你也可能就受益终身。 是是。 你像没有我刚说的这个丹参片，特别是到了夏天以后、是吧？在11点和1点开心经的时候，你把它吃了以后，心里啊、特别的静，也不容易中暑，也不会因为热什么发烦啊、发燥啊，没有。 我是1年4季，凡是这个点儿，基本上不忘吃，我随身携带。 哦。 李老师说了，他说这个药既便宜，也方便。 对，价钱又便宜，效果还好。 啊，对呀、还给国家省钱。 这个服药啊，里边是有学问的，非常好。您这个做的、听的也非常认真，做的执行的也非常好。 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吧，老师说的关键的时候，我还是要听的。反正泡脚是不会那个耽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多忙，我得跟我儿子，我就说我得泡脚。然后现在我儿子跟着我也泡脚， 多好啊。 所以还得非常感谢您。 好，继续做了，继续努力。 哎，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天我跟那个姚老师说了一下，我说最近这个右腿的膝盖有点不舒服。他说你做一下那个膝盖那个两侧。其实每天我倒不是专做吧，我每天打打腿，在泡脚的时候我就打腿。 对。 但是每天也做，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出来了。后来那个姚老师说了以后呢，我又做，后来又喷酒。后来又贴磁宝，哎，没事了。过去呢，医院里给我诊断就说让我换膝盖，我就没有换。我说我不换，我说那么大岁数了干嘛呀？我说折腾那个，我说不折腾，还是我自己做吧。后来我就按照您的方法还是自己做。最近呢，我也是每天那个酒，哎，我就来回来转着用，反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现在是走路没关系，但走太多了，超过1万步以上可能就累了。 那你省着用吧。 啊，我省着用吧。 好了，今天时间到了啊，咱们今天就交流在这儿。 哎，好嘞，谢谢那个李老师。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